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《地藏经》的启示，净空法师讲述，播音郑荣、李俊文、周锦标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正宗学会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睇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并依戒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不二。最近几年，我在全世界每个地区专门弘扬净宗，带动好多同修认识净土，专心念佛，得到的利益好处，正如《无量寿经》所讲，唯以真实之力。有同修问我：法师，你专弘净土，点解又讲起《地藏经》呢？我同佢哋讲，道场建立要先讲《地藏经》，表示我哋有地，有地才能够创办事业，有地才能够建立佛法，所以必须要从我们的心底建设做起。 明因果，长事理，坚信心，启智慧，光大孝道，止于至善之域，即心底无尽宝藏。 现代人修行远不如古德的成就，古德无论出家在家，接触佛法5至10年就有一定的成就。现代人修行几十年，外表上睇起嚟好似仲唔错， 实际上对生死冇把握，心不清净，妄念好多。 原因在于疏忽咗地基，好似起房屋一样，将地基呢一层疏忽咗。佛喺四弘誓愿里面同我哋讲修行嘅次第，学佛嘅人无论出家在家，先要发菩提心。乜嘢系菩提心呢？ 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 我们今日觉悟六道轮回可怕，一定要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了生死出轮回。 有这个认识，有这个意愿，就是觉悟。 觉悟的人不单只要度自己，而且要帮助别人，所以四弘誓愿第一愿是 众生无边誓愿道，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。苦海就是六道轮回，要帮助他们必须要自己得到，自己到不了怎样到别人呢？到自己要从哪里落手呢？ 第二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 学法从哪里学起呢？佛好明白地跟你讲，从断烦恼做起。 烦恼如果不断，修学再多的法门是增长邪见。 古德参学，参学就是法门无缘誓愿学，必须见思烦恼断了，至少见思烦恼伏住，只有资格学法门，进入第三个科目，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 最后完成佛道， 佛道无上誓愿成， 只能够实践第一大愿，普度众生。 如果不成佛，度众生有局限，成了佛，度众生就无尽无边。 四横誓愿将修学次第讲得好清楚，这个是原则。我们知道原则，日常生活中在事项上来讲，究竟从哪个地方落手呢？中国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以四大菩萨作代表。 第一位是地藏菩萨，第二位是观世音菩萨，第三位是文殊菩萨，第四位是普贤菩萨。 教我们大乘佛法修学的次第法门， 地藏代表孝，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。佛学从孝亲尊师做起，孝道要做到究竟圆满，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，一定要成佛孝才能够尽到圆满。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上无名微破，孝道就不圆满。 孝道涵盖了宇宙，涵盖了法界全体。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不思议经之一，教我们孝亲尊师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就是将孝敬的心扩展到尽虚空遍法界，能够孝敬一切众生。再进一步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。地藏观音是修福，福至心灵，人真正有福报，智慧就现前，心就灵敏。文殊菩萨教我们圆满的智慧， 普贤菩萨讲实践，将孝敬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处世待人接物充满智慧，充满孝敬。 大乘佛法到这里至究竟圆满，完全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这些是佛陀最殊胜、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教学。净宗在所有宗派里面亦是一个不思议的法门，这个法门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所赞叹。他依据的经典有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，这些是净土三经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魏源老居士将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，称为净土四经。民国初年，净宗祖师印光老法师将《楞严经》里面的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附在四经后面，称为净土五经。另外还有天亲菩萨做的《往生论》，五经一论是净宗修学的依据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 韦提希夫人遭家庭变故，儿子不孝，发动政变推翻父王，囚禁母亲，大逆不道。 韦提希夫人对这个世界意冷心灰，求教于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希望佛能够指点他一个好的住所。他不愿意再住在娑婆世界，他盼望移民到其他诸佛国土。 世尊好了不起，并没有为他介绍，而是以神力将诸佛国土变现在他面前，就好像电视画面一样，给他自己看，自己去选择。 他看了之后认为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庄严，就要求世尊教他怎样修行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佛对他这个选择非常赞叹，因为他的选择完全正确，太难得了。 佛在教他修行方法之前，先教他修三福。 佛特别说明三福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，这三福就是大乘佛法修学的基础。无论修学哪一宗、哪一派、哪一个法门，显密或宗门教下，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入门的下手处。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 要认真做到具备人天福德的基础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佛法，先建立小乘佛法。所以第二福是小乘人的基础，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 从小乘基础再往上提升，就是大乘菩萨修学的基础，即是第三福。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 三条总共是十一句，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我们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起。现代人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就是将这个基础疏忽了。我为什么讲地藏经呢？ 三幅十一句详细的讲解就是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 疏忽地藏经，念佛亦不能往生，念得再多喊破喉咙也枉然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真正修行，口里面念佛，心里面无佛，怎能够成就呢？所以地藏经是三幅详细的说明，是念佛往生最根本的基础。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启示。 这次介绍地藏经大意，不能将此经详细讲解，但是重点一定会介绍出来。这一次讲解依据注解的是香港圣一老法师所写，深入浅出，契合初学。经题是一部经的纲领，题目的大意了解，这一部经的纲领就可以掌握到。地藏菩萨名号是从比喻上建立， 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， 大地孕育无尽的宝藏，不单止地下开采的金银七宝，地面生长的五谷杂粮亦是宝藏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不能够离开大地而生存，衣食住行一切受用都仰赖大地，大地和我们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。 没有大地，我们的生命亦就无依靠。佛是用这个来作比喻，地比喻我们的心底，心底含藏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才艺，一切无量通通是心底含藏。 心底宝藏比全球大地不知道要多几多倍，没办法一一的讲出来，因为他讲之不尽。 正如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，向五祖隐和尚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何其自性，本来具足。本来具足就是地藏的意思，没想到我们这个心底真如本性里面样样都不缺，样样都具足。 样样指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全是自性本来具足含藏的。 所以又讲了一句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生万法是表现在外面，是十法界依正庄严。佛在大乘经论里面时常提醒我们，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 这个是事实。我们要认识心底宝藏，开发心底宝藏。地藏菩萨本愿就是教我们，帮助我们开发自性的宝藏，完全开采出来， 那就和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，就叫做成佛。部分开采就叫做菩萨，原封不动不知道开采，那就是六道凡夫。 菩萨是觉悟之人的称呼，菩萨不是神，所以佛教不是宗教，是佛陀的教育。他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留给我们这一部大藏经，一言以蔽之，无非是说明诸法实相。 用现代人的讲法，大藏经的内容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这件事情和我们的关系太大了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人生是我们本人。 整个佛法讲的内容是讲我们自己以及生活环境的真相。 真相认识清楚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绝对不会犯一点点的过失，那就是佛菩萨。我们如果对自己、对生活环境认识不清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的想法、睇法、作法，往往会犯上好多好多的错误。这种错误一定要负因果责任，所以才变现出六道轮回，变现出三恶道，自作自受。 佛法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不能够不学。 任何一个人都应当皈依三宝， 都应当认真地修学佛法，令他们自己真正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那就是地藏本愿经字解释省略。这部经一共有13品，可分为四大段。第一大段前二品 介绍地藏菩萨，等我们认识佛学基本的科目。 第二段三品 说明这个科目教学的对象。 第三段亦有三品 说明这个科目教学的方法。 第四段包括流通分，一共有五品 说明成佛之道。 地藏经虽然是最基本的科目，好像一年级刚刚翻学修学的科目，但是它的目标是圆满成佛，这样的经典自叫做不思议的经典。佛经虽然很多，称不思议的不多，我们只看到四五种，本经是其中之一。 如是我闻， 每部大乘经都有这四个字，但是在不同的经典里面有不同的含义。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在都利天所讲，讲经的住所不是在人间，讲经的因缘是为母亲说法，讲经的时间是世尊说完法花之后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分为五个时期： 一、花严；二、阿含；三、方等；四、波野；五、法花。 法花讲完，世尊的教学告一个段落，亦就是讲了49年，世尊就上升都离天为母亲说法，报母恩，这些是尽大孝。 法花是一乘原教，这一部经在法花之后，在涅盘经之前。 他在天宫三个月，2月14日下到人间，讲大波涅盘经，一日讲完。2月15日示言入别，此经以古德判教，判在法花时，这个是圆满之境，是圆教大乘，实在讲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一乘当中的一乘。假如将它看作是方等，亦未尝不可，但是这里面的教义就没办法透彻圆满。因此本经如是我闻是属于大乘究竟圆满的。 所有大乘经典都是从如来智性当中流露出来的，怎会有差别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因此佛说法有偏缘，有浅深。 就好像晚上的月亮一样，初三初四有月牙，是月光，十五月圆亦是月光。如是我问在其他大乘经典，就好像初三初四初九初十的月亮，在花严、法花、无量寿经、本经是满月。各位从这个比喻上可以体会如是两个字的味道，才知道这一部经典、这个法门是如来所证的全部，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。 唯有证得究竟果位，孝道才能够尽到圆满。 地藏菩萨本愿经所宣说的是圆满的孝道，圆满的孝道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。佛在楞严经上讲， 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 因地深是地藏的大孝，果地只能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亦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些是经文一展开所看到了不起的意义，无尽的深广，绝不是其他大乘经典能够比较的。 以是十方无量世界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，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族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。 本段说明出席的大众不可思议，释迦牟尼佛讲经，十方诸佛通通来，一个都没少。花严、法花没有这个现象，花严、法花出席的是41位发生大事，显密经典亦没有看到过。 唯独此经睇到诸法来集，佛讲其他嘅经典，讲花严、法花，诸佛都冇嚟；讲弥陀经、无量寿经，只得十方诸佛赞叹啫，冇嚟出席。所以此法门显得比无量寿经更殊胜。 呢一部经系我哋呢一生修行正果嘅起点，无量寿经系我哋修行正果嘅终点，有始有终。 好似起房屋，地藏经系地基，无量寿经系起成嘅顶尖。咁样譬如，只知道此经嘅味道，佢同无量寿经系一，唔系二，完全系一体嘅。 不但十方诸佛菩萨嚟出席，十方世界一切天龙鬼神大众亦都到齐，显示出孝道系尽虚空遍法界，目的是教我们认识孝道的伟大，孝道的不可思议。 大家要知道，所有一切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离开孝道无一法可得。要想修学成就，一定要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。 不尊师不重道就是不孝，对人不老实，做事情不负责任，经没有念好，念佛没有念到清净心，通通都是不孝。 由此我们只知道孝道的重要，一切诸法都来集会，异口同声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能在五族恶世调伏刚强众生，知苦乐法。五族恶世，五是讲五大类，族是染污。目前台湾地区污染非常严重，空气的污染、水的污染和我们生活关系太大，饮食的污染、蔬菜的农药太多，妨碍身体健康，肉食鸡鸭、打荷尔蒙、抗生素都不正常，变成污染。我们的交通混乱，社会没有以前顺畅，如果能够将这几件改善，这个地区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。这些是讲物质环境的污染，更严重的是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。烦恼族和见族是五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学目，释迦牟尼佛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面示现成佛，说法离生，知苦乐佛。这一句是诸佛讲的，这一句赞叹是将释迦牟尼佛推荐给我们，令我们认识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认识清楚，只会诚心诚意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至真正肯听话，做一个好学生。我们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怎样离苦得乐呢？谁真正知道离苦得乐的方法，我们就跟谁学。一切诸佛如来为我们推荐释迦牟尼佛，在五族恶世他知苦乐佛，我就凭这一句亦都要五体投地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好好跟他学。 时时如来含笑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。所谓大圆满光明云、大慈悲光明云、大智慧光明云、大波野光明云、大三昧光明云、大吉祥光明云、大福德光明云、大功德光明云、大皈依光明云、大赞叹光明云。 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所修、一切诸佛所成就的。今日世尊在都离天宫大会上代表一切诸佛为大众宣布，所以佛就含笑放光，放光意义非常殊胜。 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 这一句表大圆满。百千万亿不是数字，是形容词，因为百千万亿亦是定数，实际上没有定数，真正是无量无边，所以百千万亿是表法。 大是赞叹之词，不是大小的大，因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，冇办法形容，就唯有用呢一个字嚟赞叹。 光明云三个字 就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心，就是指我们自己的本性，所以诸佛圆正心性之后称为大光明藏。由此可知，大光明就是地藏菩萨的德用圆满显露的一个样相状。地藏圣德圆满的显露，不是指别人，就是自己的圣德。 自己的本性和诸佛的本性是一不是二。 我们今天借诸佛的圣德来显发自己的圣德，是这个科目教学的宗旨，教学的方针。云是比喻，佛在经典里面讲诸佛实相，时常用这个字来形容比方。云彩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不能够讲它有，亦不能够讲它没有。你讲它没有，我们明明看到它有；讲它有，我们坐飞机上天捉它捉不到。 所以云彩比喻非有非无，说明尚有体无。 佛讲一切万法缘起性空，云彩的相缘起无体性无自性，是性空。 云是比喻缘起性空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真相都是这样。 佛在金刚经上讲得很明白，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 教我们将一切万法的真相看清楚，在一切万法里面可以享受可以受用，不要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好像云彩，你可以欣赏好靓，但是不要执着，想得到它你是得不到的。万事万相上能够有这种心态，就得大自在。对一切万法无得失心，无得失心烦恼就去了一大半。烦恼是由患得患失而来，患得患失是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大圆满等十句光明云，它的重要性不单止显示出诸佛如来所证的结果，亦同我们讲诸佛菩萨讲经说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。这十句话懂得，就知道所有一切经典就从这十句讲出来的。这十句无一样不是大圆满。 大圆满光明云 是总说，自性含藏无尽的德能，光明是其中一种。正如同六祖所讲， 何其自性本来具足， 一样都不缺，只不过用一件事情作代表。本经是用光明，圆满的光明就是无量的光明，无尽的光明。光明表智慧，无量寿经无量寿亦是大圆满的意思。在大圆满无尽德能里面举寿命作代表，实际上一切都是无量。这些是我们圣德圆满的显露。 读经修学能够从这个地方着眼，就可以消除无始的业障，无量的罪业，将自己提升到原教根性的境界。 自己的心量拓开，只能够接受圆顿大乘的佛法。 大慈悲光明云， 这个是大圆满里面的慈悲。慈悲亦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是圆满的，这叫大慈。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。 大智慧光明云，大波野光明云。 波野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。为什么前面讲智慧后面讲波野呢？如果只讲智慧，里面包括波野；单讲波野，里面包括智慧。如果两个连在一起讲，智慧是后得智，波野是根本智，意思就不一样。 六道里头的波野道包含智慧，是根本智与后得智合在一起讲。 花严经将它开成十道，波野之后还有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变成十波罗蜜。方便、愿、力、智属于后得智，就是智慧，是波野起的作用。此地大智慧光明云是讲权智、后得智， 大波野光明云是讲根 根本智，真实的智慧。 佛在大波野经常跟我们说， 波野无知，无所不知。 无知是波野，无所不知是智慧。他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无知， 无知是无所不知的本体，无所不知是无知的作用。 各位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佛经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今天再将范围缩细，讲智慧的真相。 智慧的真相是无知。 佛法在台湾不能讲不兴盛，但是几十年来真正修行有正悟的人没见到，原因在修行方法错误。我们没有修根本智，就想得圆满的后得智，结果根本智和后得智通通得不到。学佛应当从哪里学起呢？古人修学的方法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，古人能够出人才，现代没有看到人才。 古人的修法是五年学界，这个是打基础。学界不是学界律，而是遵守老师的告诫。 我到台中莲社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发心跟他学教。李老师一见面就提出三个条件。 第一，从今日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除了我之外呢，任何法师大德居士讲经一律都不准听。第二，从今日起无论睇乜嘢书，佛经或者是世间书，冇经过我同意一律唔准睇。第三，从前所学一律作废，从今日起从头学起。 能接受就收我做学生。我当时考虑咗一下，接受咗。老师要我遵守佢嘅教训五年，老师只能够跟一个。如果跟两个老师就两条路，无所适从。要学嘢就要一个老师跟到底。显培法师作小沙弥的时候，亲近帝行老法师，帝老亦是为他开出这三个条件。原来五年学界就是学这个。最初以为老师专制不污不讲理，学了之后真得受用。因为这些不能够看，那些不能够听，心就清静了。这些是训练清静心。我跟李老师学十年，这些是师承。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出家那一日就上台讲经。所以修学的方法非常重要，一定要遵守，接受老师的教导，先求根本智。 根本智是清净心，心地清净就生智慧，心不清净所学的嘢是知见。 楞严经上佛讲， 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 无明妄想都由此而来。换句说话讲，如果心不清净，所学一切法不是落在无明，就是落在妄想里面，怎会有成就呢？老师五年教诫就是破无明，断妄想，令你这些不能够听，那些不能够看，将妄想的缘切断，心自然定。甚至老师不讲，叫你同上住做苦工，乜嘢都唔教，呢啲系最高明嘅修学法。 做苦工系修福，叫你乜嘢都唔想、唔睇、唔听，修定修慧，真正系福慧双修。 现代人边度懂得祖师大德成就人教人嘅苦心？如果烦恼唔断，正法亦变成邪知邪见。假如心底清净真诚，听到邪法都变成正法，一切法为心所变，心净无一法不净，心邪连花言都是邪法。这些是说明智慧要从清净心求， 心底清净真诚自然生智慧。 坛经里面记载，六祖大师到黄梅见五祖的时候，他自己说， 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 我们的心中是常生烦恼，常生邪见。他24岁 五祖就将衣钵传俾佢。佢嘅心同我哋嘅心唔一样，佢嘅心清净，清净心就生智慧。金刚经讲： 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 实相就系智慧。修行最重要嘅系清净心。无论喺乜嘢环境里边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系修清净心嘅场所。 只要肯修清净心，无处不是道场，无事不是修行。 修行唔一定要喺寺院里边，喺佛菩萨面前，嗰啲系形象，系个样。真正嘅功夫，随时随处喺心地上用功。 大三昧光明云， 三昧系梵语，翻成中国嘅意思系正受。 受系享受，系最正常、最圆满、最究竟嘅享受。 咁叫做大三昧光明云。呢里边句句都系大圆满。诸佛菩萨为众生所说一切经教，都系从大圆满里边流露出嚟。我哋明白咗，对佛家嘅经论，信心至具足，恭敬心、仰慕心、希求之心油然而生。经教好，我哋嘅信心生唔起嚟，系因为唔知道事实真相，唔知道经典嘅来处出处。明白之后，至真正肯定，再唔会怀疑。 大吉祥光明云， 吉祥嘅意思系灭罪生福。 我哋每一个学佛嘅同修，都希望自己嘅业障能够早一日消除，福报快快现前。佛教教育俾我哋乜嘢呢？前面喺总纲领上同各位讲过，佢系说明宇宙人生嘅真相。 真相明了之后，自自然然带俾我哋最幸福、最快乐、最美满嘅人生。 你本身得到幸福快乐，你嘅家庭美满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富强、天下太平，呢啲系佛法教育近成嘅目标，决定可以得到。好可惜，今日社会上好多人将佛教教育误会咗，认为佢系多神教，系低级嘅宗教。世间最伟大、最究竟、最圆满嘅教育，俾世人严重嘅误会，呢啲系好可惜嘅一件事。 我哋明白咗，就有责任、有义务，尽心尽力嘅宣扬，将呢个事实清楚咁讲俾大家知，等大家重新再认识佛教本来嘅面目。 我哋自己依照呢个方法修学，决定能够得到深广嘅利益。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时髦嘅说话，改变体质。一般人身体唔好，都想改变体质。改变体质最早系佛讲嘅。 改变体质最有效嘅方法系佛法。 如果真正懂得佛教嘅理论方法，依照佢嘅原理原则去修学，呢一生就能够 一唔会衰老，会越嚟越年轻；二唔会生病，体质完全改变；三唔会死。 呢啲系真噶，唔系欺骗大家。你哋睇我66岁，唔老啊，唔害病，改变体质，学佛学得好，体质就会变好。佛喺经上讲： 一切法从心上生。 人点解会病呢？佢日日想病，想病病就嚟啦。呢度痛，嗰度唔舒服，越想病就越重。假如将病忘记，往健康方面去谂，好似佛身心清净，内外透明，边度嚟嘅病？ 佛法修行观想系非常重要嘅方式，时常作如是观，身体就透明，就冇一啲嘅病痛啦。 你点解唔去想佛？点解唔去念佛？点解去想病、想老？想老就老啦，想病就病了。能够将老病由内心去除，永远冇呢个字眼，永远冇呢个人像，就永远不老，永远不衰退。 大福德光明云， 福是佛陀教我哋修学嘅。学佛嘅人不能够冇福报，福报最大嘅系佛陀，皈依佛。而足尊， 足 是圆满满足，二足是福报圆满，智慧圆满。 所以学佛的人要福慧双修，福同慧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。如果没有修德，那圣德不能够透出来，虽有圣德不起作用，得不到受用。 要想圣德快速的现前，我们就要在修德上真正用功。 福从哪里修呢？从利益众生上修，念念想自己则福报有限，念念想众生，念念为佛法，将诸法众生的福报和自己的小福报集合成一个，就变成大福报。好像讲堂的灯光一样，我们自己有一盏灯，光明有限，光同光互照，整个讲堂的灯变成一片光明，自他不二，自他一如，光明就遍照，福报就大了。所以 心量越大，福报就大，心量越细，福报就细。 修福是从心量上来观察，福德和功德不一样。 大功德光明运， 功是功夫，德是修获。具体来讲，功德是戒定慧，持戒是功夫，定是所得到的，因戒得定。 修定是功夫，开智慧是德。 智慧开了之后，智慧是功，在生活上得大自在，那些是德。对人对事对物，没有一样不自在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那些是德。 功德是要靠自己认真修学，和福德不一样。福德可以和人家共享，功德就没有办法分给人家。 佛在灵验会上跟阿难讲得很明白，阿难认为他和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，自己可以不用修行，到时候佛就将功德给他。遭受了摩登骑女之难过后，才知道佛的功德没有办法给他。由此可知，福德可以送人，功德一定要自己修行。前面八句是圣德圆满的总纲，为我们说出如来果地常的境界，以及一切经教的理论依据。末后这两句当然还是离不开圆满的圣德，但是他讲的是方法，圣德里面流露出来圆满的方法。 大归依光明运， 归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，凡夫初学，只有从一切境界里面真正回头，依靠一个老师，善知识难遇。我从前遇到李老师，李老师不承认我过去所学，要我舍弃，这些是回头，将过去修学的通通舍弃，回个头来，依靠他一个人，这些是方法，这些是成败的关键。今天我找不到善知识，怎好呢？ 真正的善知识都很谦虚，不炫耀，自认为不如人。 我们找不到善知识，就找古人。我在台中，李老师很谦虚，教我学他的老师引光法师，教我以引光法师为老师。引光法师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的文抄在这里，教我每日读文抄，依照文抄的教训去改过修行。 孟子私塾孔子，以孔老夫子的著作来做功夫。 司马迁学左丘明，即是左传的作者。 唐朝韩愈学司马迁， 都是私塾古人，以古人为师。在佛门里面，牛益大师以莲池大师为老师，专读莲池大师的著作，以莲池大师的教训来修行，他们成为一代的祖师。这些就是今人不认识，找古来的祖师大德为师。但是要学一家，如果学很多家就学乱了。 一家至少学五年至十年，根基奠定了，然后再广学多闻。 我介绍同修以阿弥陀佛为老师，依照无量寿经来修行，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决定不会错。我亦是依阿弥陀佛为老师，我们是同学，同参道友。 大赞叹光明运， 赞叹就是宣扬。 我们自己得到佛法利益之后，一定要将这个殊胜法门介绍给别人， 普遍弘扬，辗转介绍， 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正法殊胜的功德利益，这些是大赞叹光明云。十种光明云没有一样不是自性圆满的表现，所以这十句不单止是地藏经的理论依据， 是所有一切佛法的根据。 明白这个意思，自知道一切佛法由哪里来的，究竟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修学呢？为什么要普遍宣扬介绍？这些答案通通得到。在序品中，我们看到世尊放光之中所显示圣德的圆满，这个不单只是果证的圆满、说法的圆满，乃至事事法法无一不圆满。 这样的境界，只有发生大事才能够很清楚地见到。 没有证得发生的人，虽然听讲了，亦很难体会到真实的境界。因此修学就非常的重要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修行。 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 行为实在讲亦是无量无边。佛在经论之中将无量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。 第一类是身体的造作，我们一举一动是身的行为。第二类是言语、口业的行为。第三类是思想见解、意业的行为。 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，将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 修行是修正身口意三业的行为。 行为的错误和正确以什么做标准呢？法门里面不单只有标准，而且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标准。因为修行不是一开始就圆满的，正如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一样，又有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修学层次不相同，它的标准当然也都不一样。观经三福就是明显的三种不同标准。 第一福是讲人天标准，第二福是二乘，即是声闻缘觉的标准，第三福是大乘菩萨的标准。 虽然层次标准有很多不相同，但是它有一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，这个原则是清净。换句话说，跟真如本性相应，这些是佛陀教我们修行的准则。跟心性不相应的就是错误的，相应就是正确的。因此我们修行下手一定要依靠经论，要善于选择法门。在未选择法门之前，地藏本愿的法门是修行的基础。无论你将来学哪一宗、哪一派、哪一个法门，通通是以地藏本愿做基础。换句话说，学佛就是从地藏本愿下手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弹波罗蜜音、思波罗蜜音、参提波罗蜜音、毗梨耶波罗蜜音、禅波罗蜜音、波耶波罗蜜音、慈悲音、喜舍音、解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狮子敲音、大狮子敲音、云雷音、大云雷音。 佛菩萨放光现世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，只有那些高程度的人，发生大事在花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以上，他们懂得原教初住以下要靠言说，这些就是以音声为佛事。 佛教导大众一定是用音声语言。 接着下来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开口，开口经常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。经文里面讲的什么音声呢？一开端讲六波罗蜜，即是六道。接着下来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地藏法门是大乘法门，所以从六道讲起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学。 布施， 我在早年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有一个机缘认识张家大师，他是密宗的大德， 第一次同佢老人家见面，我向佢请教。我依家知道佛法非常殊胜，非常之好。我好想能够好快嘅入门，请大师指点我入门嘅方法。问题提出之后，张家大师冇讲嘢，一直睇住我，睇咗半个小时，一句说话都冇讲。两个人就好似入咗定，佢睇住我，我睇住佢，我喺度等佢回话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佢讲说话，讲咗一个字， 有， 之后又唔讲说话，等咗五分钟，然后开口同我讲咗六个字， 看得破，放得下。 第一次见面，两小时里边，眼睛睇眼睛，冇说话讲，呢种接受嘅力量非常强大，一生都唔会忘记。佢老人家嘅言语简单，简短有力量，冇一个字嘅废话。我接住请教，从边度下手呢？差唔多等咗二十分钟，讲咗两个字， 布施。 第一次见面，只讲呢几句话，真系一个字都冇忘记。我向佢告辞，佢老人家送我到门口，非常慈祥地祝福我讲： 我今日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地去做六年啦。 我嗰个时候学佛只一个月，居然真听话，翻去照做学布施。开始学布施好难，嗰个时候物质缺乏，待遇微薄，生活清苦，布施比割肉仲痛苦。但系老师教我，我只好学。最初布施自己唔要嘅嘢，用旧嘅唔喜欢嘅可以割外送俾别人。过咗一两年就进步啦，自己用嘅喜欢嘅嘢亦可以布施。最后就更进一步，有啲嘢自己仲冇用到，别人有缺乏，我亦能布施。我做咗六年，布施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低换洗嘅衣服同埋瞓觉嘅铺琴。呢个时候出家嘅因缘成熟，非常不可思议。嗰个时候老师冇将理论同我讲，我系受佢慈悲嘅接受，对佢非常敬仰。佢嘅话我句句都听，句句都去做，将佢喺生活当中做到。 布施就系放下。 放下好难，因为冇睇破。如果睇破，放下就容易。 看破系智慧，系学问，放下是真正的功夫。 我们初学只知道将财物身外之物放下舍去，其实菩萨布施真正的功夫是要将内心的烦恼布施掉， 将烦恼忧虑牵挂放下，通通布施晒，将病痛布施了，身体就健康了。 我们有生死，生死亦要布施，就能不生不死，咁至系布施嘅真实意。佛同我哋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心里边乜嘢都不想，一切法就不生。只要有念头，就系生灭。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，咁叫做生灭心。咁样就有生死，有轮回。 生死轮回系从生灭心变现出嚟嘅。 佛时常讲： 生灭灭矣。直灭现前， 直灭是如来果地上真实境界，要想将光明云里面现的大圆满境界通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必须要将生灭心舍去，那是真实达到究竟根本的一层。我们今天是凡夫，这一层功夫不可能做到。这样从哪里做起呢？从身外之物舍起，逐渐将我们的贪嗔痴慢先淡薄，然后才能够舍离，最后才能够根本舍弃，这样才能够证得大圆满。我们自性的功德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，自自然然就现前。 佛教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，即是六道，完全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从早晨起身到晚上睡觉，处世待人接物，教你通通放下。放下之后，你的清净心真心就自然现前了。 菩萨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所谓是无量法门、八万四千法门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六大纲领。 我哋一定要知道佢嘅重要性，要认真去做。 唔单止身外之物要放下，最重要嘅系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放下，将所有一切念头放下。 因为妄想、执着系我哋修学最大嘅障碍。我哋念佛点解不能得一心不乱呢？点解不能得念佛三昧呢？我哋参禅，唔好讲开悟，连禅定都得唔到。我哋研究唔能够大开圆解，我哋持咒学物得唔到三物相应。你仔细嘅揾揾毛病究竟出喺边度呢？ 就系、是、妄想执着。 呢啲首先要将佢布施舍去。 唔将呢一啲嘢舍去，道业永远都冇办法成就。 所以呢啲系修学嘅第一个科目，要放下，要舍。 持戒， 妄想执着舍去之后，心清净，以清净心修持戒波罗蜜。持戒唔系专指佛同我哋讲嘅戒条，守嗰啲戒条系教小学生嘅方法，唔单止系戒律，佛所有一切经里面对我哋讲嘅教训，通通系教戒，我哋都要遵守。 我哋呢一个身体冇离开呢一个世间，住喺呢个世间嘅时候，世间嘅法律要遵守，法律冇规定嘅风俗习惯、人情世故、道德观念亦要遵守，咁至叫做持戒。 佛讲三聚正戒，其中律仪戒有条文，其他都冇。但系戒律嘅精神包括世间好多应该遵守嘅，我哋都要遵守。例如， 我哋每到一个国家地区，要遵守当地嘅法令、规章与道德风俗习惯。 更重要嘅，学佛一定要遵守佛陀教我哋嘅方法嚟学，才能够成就。唔依照佛陀教嘅方法去修学，成功嘅希望好少。唔遵守教戒，就系背师叛道，咁就系不孝父母。佛陀教我哋修学嘅四个层次，喺四宏誓愿里面，先教发心、发广大心、舍己为人。 这个广大心就是菩提道上的动力。 一般人每日非常勤奋的工作，甚至于假期都还要加班，为什么这么勤奋呢？因为有利可图，利在这推动，又名又利可得，大家就努力做。佛菩萨舍弃名闻利养，不断的自行化他，什么力量在这推动呢？ 这个动力就是大愿力，众生无边誓愿道。 冇德行，冇学问，点能够帮助众生呢？点样能够解决佢嘅困难呢？所以为咗要救度一切众生，自己要努力修学。点解要断烦恼？ 因为要度众生唔系为自己。 如果为自己，懒惰懈怠冇所谓，嗰啲系个人嘅事。依家为咁多嘅众生，我唔敢懈怠，唔敢堕落。我如果懈怠堕落，佢哋有苦难，冇人帮佢哋解决，系呢个大愿力喺度推动。 地藏菩萨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系众生无边誓愿道呢一个愿力达到最深一层。 先发此愿心，有咗推动嘅力量，然后认真修学，修学从断烦恼学起，断烦恼就系修养品德。 佛法系教育。发心从事弘法利生工作者是老师， 为了给大众作榜样，不能不讲求威仪品德。这些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大众，这些叫做先断烦恼。德行成就之后，才开始求学，才博学多闻。五年学界是我们修学的基础，这些通通是方法，都是持戒这一道所包括的。我们明了之后，自会欢欢喜喜去照做，咁至系佛嘅好学生，至真正做到奉事师长。呢啲系从四宏誓愿里边教我哋修行次第。 喺中国，四大菩萨表法亦系教我哋一个次第。 先从地藏菩萨学起，地藏法门就系三福，地藏经系三福嘅详细讲解。从呢个法门再提升，系大慈大悲。学观音菩萨的法门， 从大慈悲然后求大智慧，是文殊法门， 一直到普贤大行， 就完全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随心所欲不逾矩，随心所欲样样圆法，无一丝毫的欠缺。 内证、自行、化他，这个是圆满的功德， 这些全部在持戒这个范围之内。